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节目，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北京拟立法贯彻房住不炒。日前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征求意见已经结束了。征求意见稿对于长租公寓的监管、租金贷、网络房源发布、群租房等等热点问题都予以规范，其中特别提出，当租金快速上涨时，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措施调控住房租赁市场。这也是继住建部公开住房租赁条例之后首部公开的地方版住房租赁条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请房地产的专业律师对这个条例进行详细的解读。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消息。近日该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海淀区首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案件。检方指控，2021年5月，李某乘坐公交车，无故对公交车保安员胡某、驾驶员马某进行殴打。经鉴定，二人身体所受损伤程度均不构成轻微伤。检方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认为应当以妨害安全驾驶罪追究李某刑事责任。同时，李某能够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建议法院判处其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李某也表示，他酒后行为失控，追悔莫及。这是刑法修正案11实施以来，海淀法院受理的首例妨害安全驾驶罪案件。合议庭将综合考量全案证据及控辩双方意见，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将他人灌醉之后用手机刷脸转走钱款，嫌疑人获刑。来自北京顺义法院的消息，刘甲和刘乙以及张某等人在烧烤店吃饭的时候，二刘就合谋想从张某处弄点钱，于是刘乙开始灌酒把张某灌醉之后，刘甲使用张某支付宝人脸识别功能从张某支付宝中刷走了40,000元。随后二人又伙同他人以同样的手法窃取了张某支付宝中钱款10,700元。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争吵后死亡，法院判决骂人者有过错。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消息，2020年6月，于某因为挪车问题和车主王某发生争执，于某回家之后，车主又不听劝阻，多次跑到于某家门口继续吵嚷。半小时后，于某在家中死亡，死亡原因是心源性猝死。于某家属将车主王某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查明，于某已经年近60岁，得过冠心病。事发时，王某言语过于激烈，并且多次折返于某家进行吵闹，言行超过了必要限度。虽然他对于某患有心脏病不知情，但应该认识到于某年近60，应当预见到与其争吵的时候言语过激会诱发其他疾病的风险，王某存在过错。最终法院酌情判令王某承担82,000元的赔偿损失。王某提起上诉后又申请撤回上诉，目前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夫妻发生矛盾，妻子打电话报警，按说没毛病，可是妻子报完警之后却被拘留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来自河北定州公安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不久前110接王女子报警说自己杀人了，接警之后警方高度重视，立即到达现场，但是并没有发现伤人的情况。经过进一步了解得知，报警人王女子是因为家庭琐事与丈夫发生冲突，丈夫不让她出门上班，于是她就拨打110，谎称自己杀人了，让警察过来处理家庭矛盾。结果家庭矛盾没解决，班更是上不了了，因为王女子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下面这条资讯要提醒广大骑手注意了，头盔遮挡了号牌要被扣驾驶证。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消息，刘先生骑摩托车被交警拦下了，因为他的后车牌被头盔遮挡了，存在故意遮挡机动号牌的违法行为，刘先生被罚款200元，记12分。因为刘先生的记分已经累积到了12分，民警扣留了他的驾驶证。刘先生不服，将交通支队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扣留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海淀法院审理认为，民警发现刘先生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告知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及依据相应的陈述及申辩权利，在听取刘先生陈述申辩但未予采纳的情况下，处以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记12分，并无不当，因此驳回了刘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感情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博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儿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儿，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节目，我是丹青。下面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北京拟立法贯彻房住不炒。来自近日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北京将提倡出租人按月收取租金，租赁双方当事人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收取押金的押金数额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的租金。从八月底开始，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征求意见已经结束。意见稿共6章81条，对长租公寓监管、租金贷、网络房源发布、群租房等等热点问题予以规范，其中特别提出，当租金快速上涨时，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措施调控住房租赁市场。这也是继住建部公开住房租赁条例之后首部公开的地方版的住房租赁条例。这次征求意见稿是在民法典和国家版的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框架之内，结合北京的城市定位和实际来起草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房地产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对征求意见稿进行详细的解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次条例您认为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 北京是首个将党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写入了地方性法规的城市。那这个与一般的政策文件相比呢，这个规范明显更加严格。今年的楼市调控非常严格，那新房市场呢有认购资格限制，然后二手房市场有指导价，如今连租赁市场也有了更严厉的新规。这些都反映出了坚持住房不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让更多人有房可居，实现共同富裕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那么这次条例征求意见稿它是如何凸显出了就是怎么样来保护承租人的权益的呢？ 条例第一呢是明确规定了房屋出租的一些规定，要求出租住房应当具备供水、供电等基本条件，符合建筑、消防、室内装修相关规定，不得以违反规划设计要求出租、居住人士超标等形式违法群租。 不得出租违法建设危房、甲醛房等。第二呢，是你规定合同期限内呢，出租人不得单方面的提高租金，出租人提前解除合同的，应当经承租人同意。第三个呢，是要求出租方应当在签约前将房屋的状况，特别是装修完成时间告知承租人，保障承租人的知情权。第四个呢，是减轻承租人的负担，提倡出租人按月收租金，押金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的租金。第五个呢，是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是断水断电等方式，迫使承租人返还租赁住房或是承担合同约定之外的费用。第六个呢，是你规定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内，承租人与业主享受同等物业服务。第七个呢，是重申了民法典赋予承租人的买卖不破租赁、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承租人优先承租权等法定权利，特别是租赁住房及其附属设施危及承租人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这个房子或是附属设施质量不合格，那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合同。 再来详细解读一下哈，哪些住房是不得出租用于居住的呢？ 征求意见稿指出，下列住房是不得出租用于居住的，比如说属于违法建设的，然后或者是经鉴定为危房的，以及那个室内装修空气质量不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同时呢，住宅的取机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储藏室等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这个室内装修空气质量不达标，首都被明确列入了禁止出租的范围之内。此前呢，是因为租住甲醛超标房屋导致身体患重病的案例在网上频繁被曝光。那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呢，如果承租人能够证明出租人将室内装修空气质量不达标的住房对外出租的，出租人为个人的可以处5000以上10000以下的罚款，如果出租人为单位的可以处10000以上50000以下的罚款，而且由此给承租人造成的其他人身损害的，承租人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再来具体解读一下这个租金的数额呀、收取方式啊，怎么来确定呢？ 租金是由租赁双方协商来确定，租金数额是应当在租赁合同当中明确约定。那合同期限内呢，出租人是不得单方面的提高这个租金，同时呢，提倡出租人按月收取租金。租赁双方当事人在住房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收取押金的，押金数额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的租金。以后也就是说，这个押一付三或者是押二付三就会成为历史了。 根据这次条例，租房也是需要网签了，是吗？ 这个条例当中明确提到了，说北京市将建立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那出租人应当是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网签住房租赁合同，同步完成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和出租登记。那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呢，出租房屋需要向属地住建房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向公安部门办理出租登记，通过全市统一的租赁平台网签租赁合同，相当于给租赁市场提供了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出租人不用一室两跑，也不用担心个人信息保全在企业的安全性。那北京将利用这种科技手段提供合同网签、信息查询、信息核验、登记备案等服务，与公安、教育、人社、住房公积金等相关部门建立这种信息共享机制，应该说这也是全国首次然后新出现的一个事物。他就要求所有的交易呢，将来都在官方的租赁平台里面然后来完成，也会明确哪些房源可以出租，而且政策里提到了室内装修空气如果不符合相关标准的，会有明确的一个罚则。此外呢，这个条例还规定了承租人可以凭备案的租赁合同按照规定申请这个居住证，并作为依法申领办理这个积分落户、子女义务教育、教学等、公积金提取等公共事项的一个凭证，实现了这个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针对这个转租问题，这次有哪些具体规定呢？ 这个条例规定了经出租人同意呢，承租人是可以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那承租人转租的话，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住房租赁合同继续有效，那第三人造成了租赁住房及其附属设施损失的，承租人是要承担这个赔偿损失的责任。那承租人如果未经出租人同意全部或者是部分转租了这个租赁房屋的话，出租人是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而且出租人出卖承租房的话，应当是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但是房屋按份共有的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是出租人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的，是除外的。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 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节目，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解读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从八月底开始，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征求意见已经结束。该条例对长租公寓的监管、租金贷、网络房源发布、群租房等热点问题予以规范，其中特别提出了当租金快速上涨时，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措施调控住房租赁市场。这也是继住建部公开住房租赁条例之后首部公开的地方版住房租赁条例。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房地产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对该条例进行详细的解读。下面请您继续收听采访录音。针对发放租金贷款有哪些规定呢？ 这个条例指明说，金融机构发放租金贷款应当是以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为依据，贷款额度不得高于住房租赁合同金额，贷款期限不得超过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发放贷款的频率应与借款人支付租金的频率相匹配。然后租金贷款只能划入借款人的账户，鼓励出租人和承租人投保租赁住房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 我们看到国家版的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确定啊，租金上涨过快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合理的调控。那这次北京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对必要措施进行了哪些更具体的细化呢？ 这个草案显示呢，当住房租金快速上涨时，这个城乡建设部门可以采取三类调控措施。第一类呢，是限制住房租赁企业收房的这个租金涨幅，查处哄抬租金，这个措施是可以防止各大租赁企业在资本的助推下放大市场的波动。第二个呢，是实行佣金指导价，有助于减轻承租人的实际负担，特别是减轻换租的压力。第三个呢，是实行租金指导价，也就是说由政府分区域规定租金的上涨或者是涨幅，确保租金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这个区域可能是某些价格上涨过快的区域，也可能是全部范围。这三个递进式的调控措施呢，是北京的首创，那充分体现了北京调控租赁市场、稳定租金水平的一个决心。那这个条款主要是针对于租金快速上涨的一个应对措施，属于依法设定用来稳定租金的一个调控工具。 另外，对于长租公寓有哪些规定吗？ 这个严管长租公寓呢，比如说之前有蛋壳啊，去年频繁的出现了这种长租公寓暴雷的现象，那让全社会认识到，那这个行业是需要纳入监管之中的，以保持说这个行业健康发展。那征求意见稿呢，对长租公寓予以全面的规范。然后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充分体现了严管的一个思路。第一个呢，是这个主体是有门槛的，也就是说要求长租公寓应当具备相应的人员、资金和管理能力，名称和经营范围应包含住房租赁相关字样，便于社会去识别。第二个呢，是从业要实名，也就是说规定了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办理使用从业人员信息卡，实名从业。那住房租赁合同和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应当由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签字，并且注明从业人员信息卡号。那实名从业便于锁定人员的责任，为今后建立信用体系建立了一个基础。那第三个呢，是资金要监管，就是规定租赁企业向承租人单次收取租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三个月租金总和，押金不超过一个月租金，那防止住房租赁企业利用资金池无序扩张。第四个呢，是贷款有限定。征求意见稿提出来了，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隐瞒、诱导、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赁贷款，不得在这个租赁合同当中包含租赁贷款相关的内容，而且金融机构在发放租金贷款时应当是以备案的租赁合同为依据，贷款额度不得高于这个租赁合同的金额，贷款期限不得超过这个租赁合同的期限，发放贷款的频率应当是与借款人支付租金的频率相匹配，而且租金贷款只能划入借款人的账户。第五个呢，是违规是有处罚的，也就是说针对于房地产经纪机构然后住房租赁企业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情节轻重设定了一个罚则，增加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违法成本。 另外，针对群租房这次条例有什么规制吗？ 群租房的安全扰民问题呢，一直是非常突出的。这次条例出台呢，对于群租房的问题做出了诸多的规定，比如说规定出租住房应按照规划设计的套间出租，人均使用面积和每个房间居住人数必须要符合要求，然后明确住宅的起居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储藏室等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那这些规定实际上它是与北京市2013年公布的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的管理规范是一致的，将这种群租房呢治理措施升级，并配套相应的处罚措施，从而有效地治理好群租房这个顽疾。 针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有哪些规定吗？ 近年来呢，随着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那经纪机构将线上平台作为房源展示的主要平台，那由此出现了这个互联网信息违规发布等乱象，也多次被主管部门整顿治理。根据这个规定呢，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应当是依法对申请进入平台发布、展示、推广租赁信息的单位和个人真实有效身份进行审查登记，同时呢建立档案，定期核实更新，对搜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不得为提供材料不齐全的、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未按规定办理信息卡或使用他人信息卡的从业人员，以及被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法限制发布的单位和个人发布住房租赁信息。同时呢，这个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提供虚假材料、然后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要及时删除、屏蔽相关信息，并向住房城乡主管部门呢进行报告。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的话，不仅将被处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呢，网络信息管理部门也将按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暂停其发布、展示、推广房源，而且由此给他人造成的损失的话，互联网平台要与信息发布者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专家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北京公开征求住房租赁条例意见很及时、很必要。在2018年，住建部发布了住房租赁征求意见稿，这次北京的征求意见稿更细化了住建部的内容和细则，增强了落地性。条例征求意见稿对支持居民通过租赁解决住房问题、改善居住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多个亮点将有效推动租赁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征求意见稿政治站位高，聚焦市场秩序乱象，将坚持住房不炒定位，建立健全租购并举住房制度，实招调控住房租赁市场，铁腕整治住房租赁乱象等等内容都写进条例，做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有机的结合。此外，从具体内容来看，针对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的疑难杂症和顽疾重疾，征求意见稿创新举措，对症下药。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